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手机清内存了吗？ 为什么要清内存呢？ 这两天天多有意思啊。 你得拍点照片吧。你拍多了手机内存不够，你这时候关键时刻掉链子。 不过也倒是哈， 是啊， 对，越明亮的那图片它占的内存越大，那个头也越大。 今儿早上起来有多少人在拍大雪，鹅毛大雪。 就是说好多人说拍出来那鹅毛大雪，看着是鹅毛大雪，可是咱手机不如眼睛给力，拍出来之后就没有眼睛看到的那么好看， 是吧？以后手机还得不断进步， 是 啊，得弄眼球高科技的。 不是说嘛，这世间最精密的镜头就是人的双眼了， 是吗？以后带单反的镜头拧在手机上。今天晚上不知道您那朋友圈被雪景刷屏了没有，各种小动图啦，各种各样的照片了。反正继今年11月6号比往年提前了23天的降雪，这不是今年的初雪之后，没有尽兴的雪姑娘昨天晚上再次酝酿情绪，为北京城带来了第二场雪。和第一场温柔的初雪相比，显然第二场那来势汹汹啊。当然了，这个汤是开始，据说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到周日好像都是有雪， 这回可下痛快了。 哎呀，今儿上午记者走访了一下，降雪给京城市民出行带来了些许不便啊，估计这点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有一些些许不便。 那怎么着 啊？有点堵呗 啊，周五。 哎呀，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这个尽管堵车，但是心情还不错。此外，2022年冬奥会主要的这个赛事举办地北京、延庆和河北崇礼也迎来了大规模的降雪， 是吧？ 据说很多的滑雪场都已经开门迎客了， 具备了条件。 往年都是人造雪，机器，那大炮的呼吹啊，现如今是真的。 今年这雪下的也是早， 反正今儿早上起我拉开窗帘的时候，那洋洋洒洒，真是鹅毛大片往下掉啊！ 这一看，今天早上你起的就比较晚。 谁说的？ 起得早的朋友，一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没下雪呢，说上班路上都快到单位了才开始下大雪的 啊，是吗？反正你不能低头，一低头一看地面没雪 啊，对， 全湿了， 落在地上就化了。 对的，它化了，有点遗憾。反正相比于11月6号那初雪啊，今天下的应该算是更大更洒脱 啊， 非常感觉没尽兴的是中午那会儿又停了不过别着急，据说还会有。 是 路上的上班族都纷纷穿上了羽绒服，这些御寒的冬衣哈，在雨伞呢、雨衣的保护之下，还有那些冲锋衣的保护之下，加快前行。偶尔也有几个那个不着急上班的 啊， 驻足街头 啊， 掏出手机拍下雪花纷飞的雪景， 实在是太好看了， 是吧？反而不发奖金怎么着都成， 不迟到就行 。此外，在天安门广场啊、故宫啊、天坛啊、长城啊这些著名景点，记者也看到很多人在这玩的时候看到雪景也是兴奋无比， 赚着了 啊，这开始摆各种各样的 pose， 你懂吗？ 姿势 啊，姿势与狼共舞，不是与雪共舞反正跟那儿拍呗。此时此刻，不知道您的手机的留的那个内存的话，这个够不够这个提前做好准备吧。 话说今天上午啊，这出门大雪的时候我也挺兴奋的，那一大朵真的跟鹅毛一样，说鸡毛说鸭毛那都不够形容，是鹅毛大雪啊。 鸡毛鸭毛和鹅毛的区别在哪儿呢？ 每一只不一样啊，羽毛的个头不一样。 真的吗？ 真的不一样。 就是说绒毛啊，然后我就抬头看雪，我特浪漫，我就幻想我自己在雪中那姿势都会特好看，那飘飘扬扬的那个大雪花落在我脸上，啪一声，它扣脸上就是一坨水。 你确信是雪花落你脸上了？ 是，就因为 不是旁边那车溅你一身。 没有，真的是雪花， 啊、 但是因为温度不够低哈、啊 嗯， 所以它沾着那个地面啊，沾到人身上啊，就化成了一坨水。 嗯、你像我们这脸小的就落不着雪花， 嗨， 脸大的才没事老接雪花呢。 反正扣脸上就啪一声。 是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手机内存吧。 嗯。 您手机里边的照片都照了一些什么样的照片啊？准备没准备两天拍点雪景？ 嗯。 或者今天早上起来您已经拍完雪景了啊？小区周边的。都可以和我们来发过来，让我们也看看， 是 吧？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今天这叫大城小事摄影圈大赛是吧？ 嗨，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三天比赛。 对对，这大赛为期三天啊。 反正这三天都是我们俩上节目。 是，欢迎大家这个踊跃投稿啊。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 嗯， 在东城区沙漏胡同内啊，有一个房主买下了相邻的两个院子。 嗯， 够有钱的，买俩院子，地上啊盖违建，地下挖出了个3层的地下室啊， 嗯， 最深地方达10米之深，面积有700多平方米。 今儿我听这事儿了，太神奇了， 是神奇， 是 太嚣张了，好吗？根据执法队员透露啊，说这个李某啊，在谈话当中说，目前他无业。无业还能买四合院啊？ 不是，他又不是开出租车公司的吗？ 反正说一边这四合院是给自己住，另一边给儿子住。 嗯、 这个地下室啊，是他按照车库结构设计而建的， 嗯， 为的是将来啊存放汽车使用。 哎， 他呢还懂一些施工技术和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啊，街上找了零工，没动用大型机械，就使那铁锹啊。 嗯， 一敲一敲的在这个夜间施工啊，说是一点一点开挖的。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最震惊的 啊！ 他能够用铁锹挖一700多平米的一个大地库， 10米呢、 哎， 是吧？真是了不得了哈！为了这个避人耳目，这地下室呢也是干干净净的。而执法队员还说啊，这个地下室建成之后能停放100辆左右的汽车， 嗯， 而且这隔壁的院子也被这人给买下来了。根据东城区拆违办公室主任严建恒介绍说啊，改正之后呢，将会对当事人处以工程总造价5%以上、10%以下的罚款。目前啊，这个工程的总造价呢，也在委托第三方评估之中。 嗯， 根据这个李某啊，他自己说这个自建的这个成本啊，差不多是在90万左右。回填之后呢，地面建筑也会全部被拆除，追缴罚款。如果呢要是构成刑事犯罪，将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其实过去啊，北京那个大杂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那时候也挖个小菜窖啊，冬天冬储一下大白菜，大概也就是30厘米深。 哥俩、 啊、 爷俩挖两锹就挖好了 啊。对啊，但是像他这样猖狂，拿着铁锹挖一700多平米的，能存100辆车的这个那么一地库，实在是太嚣张了。 您说他得挖多长时间呢？ 咱不是停停歇歇挖吗？啊，不着急，晚上动手，白天早上起都停了，就跟那儿敲木声呢。 真是，他也知道这事儿不能让大家伙看见。 对，关键是周围邻居心里边担心呢。你说这样哪天塌了，我们家这房再倒了，这太危险了。 你说你有建筑知识，你有施工知识，没经过权威的这个评测，说你说挖就挖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什么时候都得有理有面，住街坊，您不能把街坊的这些安全都直接根本不管不顾是吧？ 也不能老干的半夜里出来，这白天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半夜出来一般都是见不得人的吧， 要不然干嘛白天不干呢是吧？ 反正晃这叫什么逛夜店的不算，我没说你们啊，我就那么一说啊， 我什么都没说。 来看看邹先生的经历吧。邹先生打去年中签购买了一辆电动汽车开始，哎，你别说，那天我在马路上看一辆爱8，又跑得可快了，特漂亮， 电动 混合动力的嘛，但是咱说的是邹先生的这个电动汽车 啊。 结果中了签之后，本来是吉祥者也哈、啊，这个高兴的一件事儿，结果没想到麻烦就一直跟着自己。 怎么有麻烦了呢？ 主要原因是没办法顺利安装这充电桩。 哎，不是没装充电桩，他怎么能买这车、 啊？ 这不提前应该考虑到的吗？ 表面上看，安装这充电桩不难，只需要在拥有固定车位、征得物业或者居委会同意的前提之下，填写一张申请表格交给电力公司，一天之后专业人员就可以上门勘查啊，听着挺容易。 是啊， 但是你要是想真做，还真不这么容易。仅仅要有这固定车位这个条件就难住了邹先生。 哦， 邹先生说了，我们家那是老小区，别说固定车位，有个停车的地儿就不错。 那得抢、 啊、对吧？就算住在新小区，动不动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位费 我也负担不起啊。为了寻找固定车位，加入丰台区瑶门外的这个邹先生，人家灵机一动，打起了自己亲爹的主意啊！这他亲爹父亲住在几百米外的开阳里，哎，别说人家有一个固定车位，说两边啊不算太远，如果要是申请下来，要不然这样，我就把那充电桩放在他父亲那车位呢，每天多走那些路就当锻炼身体了。想的挺好吧，想的挺简单，以为找到固定车位跟物业打个招呼，或者跟居委会打个招呼，充电桩就能顺理成章的安上。邹先生没想到，不管是物业还是居委会，两边都不愿意出具证明。 人家怎么说？ 哎呀，居委会说你想安就安啊，但是证明我们不会出啊，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可不担责任 啊， 就是我没同意。物业那边说呢，给你安了，这万一电容不够跳闸，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这算谁的？ 还是有一责任问题。 反正整整磨了一星期， 嗯， 邹先生两边哪边也没搞定啊，朋友就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 你飞线得了。 什么叫飞线呢？ 飞线就是你们家不是有空调吗？ 啊， 你把那空调电源引根线啊，从楼上直接引出电线。为楼下车充电不就完了吗？ 就那电线就那么当 飞着 啊， 满街飞线，这曾经现在都电线入地了啊，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他也没办法。邹先生说算了，我请几个专业电工盯着他们，小心翼翼的沿着楼体外墙的缝儿，把30多米的电线顺楼底下去了。 嗯， 而且人家邹先生特负责任，还特意让电工把这配电盒安装在单元门的角落里边，保证小孩碰不着。 这真是花了心思了。 哎呀，邹先生这飞檐走壁的充电生活就算开始了，以为到此啊算了了吧？ 嗯， 没想到麻烦是接踵而来。和手机一样啊，这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如果长时间充电会削减寿命 啊，还不是充时间越长越好。 啊，你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你手机往那儿一插，早上起上班的时候你再拔下来。 嗯， 你要是算准了还行，算不准手机受影响。 那充太满了也不行。 哎，所以呢，它这个电动汽车啊，充电的时间你就得，你数学好吗？ 嗯，不太好。 啊，他 您自己算吧。 他是这样，他说我这车能开150公里 啊， 一小时充15公里， 那就充10个小时呗。 那就150公里了，是吧？ 嗯， 我晚上8点钟回家，车的电呢就算都耗完了。那要这样算的话，凌晨5点起来就得拔插头去啊，不然的话这就充的时间长了。哎呦，这每天回家的点不一样啊。 嗯， 这天天都得算数学题呀。 嗯， 算着算着几点充几点拔，这玩意儿忒烦了。 每天还得定一闹钟。 哎呀，用飞线给车充电，相当于在房间多带了2匹空调啊。冬天还好，据说你想要是到了夏天， 嗯， 邹先生他们家那空调，你说开还是不开呢？ 也怕跳闸呀， 啊，是吧？给车充电的时候只能开一台空调，你微波炉你也不能同时使啊。 嗯， 家里边你要再洗个澡，有个电热水器， 啪嚓。 哎呀，邹先生的有车生活从此就踏上了囧途。 哎呀，真是不容易呀，啊！你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啊，这个鼓励新能源消费其实是一特别好的事儿，节能减排嘛。 有这心的，现在觉着没这力呀。 对，他可能不是邹先生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 是 啊，尤其是对于一些老旧小区，你说就算以后啊不用啊那个抽签啊，直接就能使，关键是这玩意儿太麻烦了， 确实， 所以也是得希望大家能够打个组合拳啊，能不能让其他的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个事儿既能够让人家愿意干，还能干得好，是吧？ 而且我觉得这提前是应该是在这车呀搞定之前把这个事儿，这大家伙帮忙把这事儿解决。 哎， 别说车到了手之后眼巴巴看着开不了，那才真着急呢。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手机里边的内存清完了吗？准备拍雪景了吗？ 哎， 或者拍完的雪景都可以跟我们看看。 嗯， 哎呀，方大静说，我准备明天出门拍雪景，应该是挺美。哦，明天是周末是吧？ 啊，对呀，明天星期六。 啊，还有在小区的那个网里边已经通知了，约着大家一会儿下楼堆雪人 啊， 在一起拍合影。 嗯， 这算是群众活动了。 不过据今天的天气预报说哈，今天晚上下完这雪，明天堆雪人还真的是靠谱， 是吧？萝卜谁买？ 萝卜 啊，胡萝卜， 胡萝卜，对，那还记得弄俩煤球啊？ 煤球找不着，胡萝卜还有。 那眼睛使什么呀？核桃壳。 哎呀，随便找俩石头子儿。 这实在人说啊，这个今天起晚了，我就没看着雪， 嗯， 手机内存也满了。我今天刷机，我争取明天后天我照一组2015年这个什么节前大雪。 哦， 然后这叫什么大城小事朋友圈摄影大赛，这祝你取得好成绩。 嗨，张晓辉说了，哎呦，看着是雪花飘飘，拍出来它就灰。 灰蒙蒙的， 是吧是吧， 没效果了， 是是是， 哎呀，反正他打算周日一大早去故宫拍雪景去， 哎 啊，只要是老天像天气预报说的那样准，谁听谁的，是吧？那个 我估计天气预报还是靠谱的， 是吗？ 嗯， 反正如果有单反的话啊，这个应该去那种红墙啊、黄瓦、琉璃瓦拍白雪。 那故宫角楼那是一定得拍的， 是吧？ 嗯， 反正买这些设备也得花不少钱。您记住了，上厕所的时候记得随身带着。 又回到钱这事儿上了。 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手机内存有多少，准备不准备拍雪景啊？ 哎， 或者拍完了都可以跟我们展示一下。 是 啊，我们期待着和您保持互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我们北京电台的这个听众喜爱的主持人评选啊， 哦， 对吧？ 哦， 你知道这事儿是吧？ 我是当然知道， 在下周日，也就是29号， 哎 啊，在中国传媒大学有这个 中国传媒大学 啊，就是你那母校嘛， 嗯， 啊，有这样的这个活动， 哎 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先报个意愿啊，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 嗯， 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 是 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名字和电话发给我们，有机会去，因为名额有限啊， 对， 我们会找工作人员呢跟您保持一下联系，看看您到底您跟，因为具体时间好像是下午，具体时间还不知道啊，然后 我们进行一下， 对对对对，我们进行一下招募啊，如果您那天正好有空啊，愿意去，您可以发个微信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找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一下， 是的 啊，您可以近距离的观看一下我们主持人都长什么样， 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活动啊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事儿吧， 比如说没车的人啊， 嗯， 着急着急需要弄一车， 嗯， 有车的人他怎么就不好好珍惜呢，是吧？ 什么意思？ 就不好好开，上路也不规矩。 哦， 你就比方说吧，昨天凌晨3点多钟， 嗯， 在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干水桥附近呢，有一辆渣土车， 嗯， 打南边向北边开始进入了辅路，于是哈，这也没什么于是，但是吧，他把停在路边的9辆轿车啊，1连6都给人剐了， 呵， 其中最严重的已经被这剐得接近报废啊。 渣土车那个东西齁沉齁沉的， 他重点是一连撞了9辆啊，好就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嗯， 而在一辆被撞的车旁边啊，车主王先生，你是看多心疼啊，仔细打量着自己受损严重的轿车，他跟记者说啊，他就住在旁边的小区，因为啊这小区里的停车位比较紧张，抢不着，所以平常就把车啊停在了路边，不成想遭遇了这么严重的飞来横祸。4:10的时候啊，你说我这睡迷迷瞪瞪的，我就接了交警打来电话说，哎呦，您车出事了。我一开始还不信啊，以为是诈骗呢。下了楼之后看着路边停的，呵，一排车都被一辆渣土车给撞了。从现场情况来看啊，这王先生的车呀是从左后侧被撞击的，后半部分车身变形严重，车门窗啊以及后备箱大面积破损。王先生说，我这还不算最严重的，还有2辆车呢基本直接就报废了。记者呢从一位围观看这个事儿的居民手机里啊，也看到了事故发生之后现场的照片。 嗯， 一辆银色的轿车啊被撞之后直接就给撞到路边台阶上了，而且还卡到那个交通指示牌的路杆上，发动机盖被挤压变形，路边呢还残留着有银色轿车车身上掉落的零件和碎片。 这一下撞得非常狠啊， 这给撞散架子了 啊。 王先生跟记者说啊，交警呢到现场勘验之后认定事故呢是一辆出租车违章超车引起的。 你瞧瞧， 这渣土车他也无辜，他是为了避让才冲进辅路，殃及了这路边的9辆车。 嗯， 交警说啊，这事儿出租车司机全责。 嗯， 保险公司呢已经过来看现场了，说我们的这些被撞的车呀都送到 4S 店或者修理厂定损去了。 嗯， 记者昨天呢从东城区交通支队和和平里大队事故科了解到，这个夜班交警对事故也进行了现场勘查，排除了酒驾醉驾的可能，事故呢也已经处理完毕了。 要说大半夜凌晨3点啊，大家开车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些放松警惕，其实那时候最容易出事，更得守规矩 那个点的时候您要是仗着自己啊车技好，说我猖狂一下，有可能带来的就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你以为警察下班了，路上还有其他的司机，还有那些探头呢，是吧？ 对对对对，关键是这出租司机他有保险吗？这么多车被撞报废的，还要撞成这样的，你说得花多少钱修？ 你说可给渣土车司机也得吓一大蹦，是不 是？ 是，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什么时候呢都别放松警惕，该怎么走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走，这样的话可以更好。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哎，云逸拍这张是今天的照片吗？天有这么蓝吗？是北京吗？ 他说这是我前几年拍的。 嗨、 啊，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呵呵， 中山公园西门。 哎，说如果要是下完雪，天晴了，那才是最美。 是是是， 确实是哈。 嗯， 期待着这个下雪之后能戴着墨镜的那种感觉。 希望明天早上起来能够有一种惊喜，是吧？ 是。 当然了，明天不上班，如果您要是真是手潮哈、啊，不不不，不能这么说。 手潮 就是您要是真是一位新司机 啊， 明天要是不出门的话呢，尽量就在家待着，别老出去，因为实在是太危险。 那真是谢谢您了， 啊、是吧？那正小时，那正小时，说大不大，说大不大，那正小时，那正小时，说小不小，说小不小，那正小时，那正小时，说大不大。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我们经常在一些小区里边看到上面写着"消防通道请勿占用"这样的字儿，是吧？ 后边还有"后果自负"。 嗨，后果自负呢，稍微显得语言有些暴力了。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有多少人对这样的词儿呢？真的上了心，不愿意去，不主动去占消防通道。 这好多时候都选择性失明，哪儿都看见，就偏偏那个提示里没看见。 是是是，赵先生他们家里边起火了，报警之后啊，这救火车就因为私家车乱停乱放堵住了消防通道，迟迟不能进入小区，这消防栓呢也不能用，导致一场火灾啊它持续了3小时。 哎呦， 赵先生怒了，一纸诉状把这个物业方诉到了法院，索赔经济损失一共是28万块钱啊。昨天上午呢，这个案件是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了。赵先生说，他们家一家五口啊，住在海淀区车道沟南里12号楼。2014年8月10号下午啊，赵先生独自一个人在家，下午1点左右，嘿，家里电视机突然之间着了。 哎呦！ 赵先生立即切断电源，跑向厨房接水，准备拿水泼灭火。但是当赵先生返回卧室的时候，这火势据他说已经是失去控制了。于是赵先生迅速离开了现场，告知周围邻居，并且报警， 赶紧疏散。 哎。海淀公安消防支队采石路中队接到报警之后，赶往了火灾现场。但是由于什么呢？就是刚才说那小区里边车辆乱停乱放，这消防车呀进不来， 哎呀， 延误了灭火时机。 这不干着急吗？ 对，人家消防人员被迫跑步赶往12号楼，启动消防栓灭火。但是啊，这消防栓形同虚设，里边根本没水，再一次延误了灭火时机。危急时刻，消防人员紧急处置，把这消防车停在小区外边的马路上，又将12号楼下停车场的铁栅栏给剪断了，再一次返回楼下，穿过停车场，从消防车上取水，铺设水带，把一节节水带接上，再一次跑到21层灭火。赵先生说，由于消防通道不畅以及消防设施无效，导致这场火持续3个小时左右， 浪费了好多扑救的时间。 哎呀，就是一电视着了，结果着了3个小时。那么这不是告到法院去了吗？对于赵先生的诉求呢，物业方并不认同啊。物业是这样说的，火灾呢是因为原告电视机起火导致的，这和我们物业管理没关系啊，我们不应该对原告导致的财产损失承担责任。物业说了，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鉴定结果，火灾是电器出现问题，不是我们物业管理存在火灾隐患啊，这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啊。物业还说，这小区是老旧小区，道路狭窄，也没有规划车位，再加上车辆多，导致很多业主只能把车停在道路边上。自从接管了这小区之后啊，已经针对停车采取了很多措施了，但是我们没有处罚权，也没有执法权，只能劝劝，剩下的就只能看业主听不听劝了。 哎呦 啊，物业方面还说，小区的物业啊不是经营性资产，与一般社会化小区的物业管理模式不一样， 我们这居民楼不是都是原单位职工嘛， 嗯， 所以我们这物业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啊，不能按照社会化小区标准对物业提要求啊。原告对于火灾蔓延也存在过错，你这慌乱外出，你到处跑，再导致火势蔓延的损失，应该由你自己承担。 反正就是一推六二五，身上一点责任都没有。 反正这案件呢还在审理当中，但是我觉得人家赵先生那种做法值得肯定在哪儿呢？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不能及时的灭火非常的不满。 对，但 是 好在这周先生赵先生发生问题之后啊，赶紧先通知邻居， 嗯， 我们家着火，咱大家伙先快散，别殃及池鱼。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在甭管什么样的小区，如果人家上面写着消防通道请勿停车的情况之下啊，甭管有没有后果自负这四个字儿， 嗯， 咱还是千万别站在那儿，对吧？ 嗯， 这以后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隐患的。 而且再提醒大家，多说一句啊， 嗯， 家里要是电器着火，千万不能用水去扑救， 嗯， 非常非常的危险。 是，有一些消防常识，不光是在119那天学习，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学习。 昨天早上啊，丰台区怡海花园小区地下车库内， 嗯， 宣武医院副院长王立红啊，被砍了好几刀之后送医抢救，但是好在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宣武医院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说啊，王立红事发之前呢，曾经在小区内被人跟踪抢劫。 哎呦， 目前呢，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具体情况。据说啊，这昨天晚上10点多钟，事发车库呢还在正常开放，时不时啊就有居民的车辆进进出出。有多位民警啊在事发的地下3层停车场调查，并且打开了一辆黑色轿车，对车的内部进行拍照。王立红的多名家属啊，也在现场陪同民警调查。车库保安说啊，整个地下车库呢，一共有4层，事发呢是在3层。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啊，曾经到中控机房调取过监控。根据保安介绍说啊，整个车库呢，同一时间内啊，是有2个保安一起巡逻的。一个保安啊，在地下1层固定岗，另外一位呢，就在地下2层到4层流动巡逻。一天内的值班人员呢，按时间是3班倒。因为事发的时候是早上7点钟左右啊，其中的一班还在值班过程当中。根据知情人士介绍，王立红受伤之后啊，就拨打了999急救电话。急救中心呢，也在这个小区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啊，这2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对他的伤势进行初步的处理之后，把王立红送到了宣武医院进行抢救。昨天晚上11点多啊，这个医院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说，王立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监护室治疗。而这个治疗期间能不能被探望啊，还要看人家身体的恢复情况。根据医院的医护人员介绍说，昨天早上啊，王立红呢曾经在小区内被人跟踪，在车库遇到了抢劫，据说啊胸部和颈部一共中了4刀。根据宣武医院官网登记的资料显示啊，王立红呢是主任医师教授，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院长，负责医疗护理院感药事医疗信息系统工作，而且呢他还是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反正临近年关哈，临近年底的时候，这个大家还是多留个神，尤其在地库的时候，及时的比如说锁好车窗， 哎， 啊，这些防范的措施还是应该有的。 是， 再来说一个砍人的事儿吧。前天晚上，朝阳区广渠路方家村里边有一个男子持菜刀，他是没目的的向路边的车辆随便砍。目前呢，这个男子已经被警方控制了。 这神志不正常吧， 啊？反正市民李先生说，晚上9点30分，他和朋友开车路过这儿的时候，就看见一个20多岁男子光着膀子挥舞着菜刀。 哎呦， 他旁边那司机，这旁边那朋友赶紧提醒他，赶紧跑吧。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踩了油门从身边开过去了。但是李先生的反应还是慢了，车后边被男的砍了一下。李先生过了一路口哈，停车检查的时候发现，哎呦，不光他一辆车呀，好几辆车都有被砍的痕迹。有辆出租车那车窗都碎了，有玻璃碎了一地。有一位水果摊的摊主跟记者说，当时这名光着膀子的男子啊，手持菜刀从这个方家村附近跑过来，沿着街道看到人或者车就直接砍过去，嘴里边还骂骂咧咧的，当时吓得赶紧躲屋里了。他说呢，当时有一个穿着快递制服的小伙子路过，据说也被砍伤了。 哎呀， 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开着警车把这男子给制服了，后来呢还把这个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目前呢警方还在调查当中，据说呢事发原因，据说哈是因为两拨人酒后姿势打架引起来的， 喝了这是。 哎，反正这个年底之前聚会也比较多，晚上您有多少酒量啊，您自己心里知道，千万别喝太多，有的时候喝完了之后您控制不了自己。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微信吧。像钟声悠扬拍了两张特别漂亮的照片， 啊， 说这是上次下雪时候拍的， 又红又绿又黄的，这五颜六色的叶子真是好看。 哎，那和牙说打听一下传媒大学的活动，中午管饭不管呢？吃什么呀？ 那个传媒大学有饭店，但是饭钱您得自己掏。 我100%告诉您，肯定不管饭。 胡杨还发了一小段视频啊，我们这确实没法点开。他说这是内蒙古的草原啊，是当年插队的地方。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明天的这个雪哈，真的还有很多人有一些期待，因为毕竟是两天的休息。赏雪景、看雪景固然很美，但是千万就像我们提醒的是，另外比如说您新司机就别着急上路了， 哎， 岁数大的人您在看雪景的时候您注意脚底下啊， 是就大家伙出来进去，从外边回到屋子里啊，回小区啊，进门厅的时候啊，抖抖脚底下的雪，防止脚底下一滑，万一哪个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不给铺地毯呢，是吧？ 嗨，反正千万别滑倒滑伤。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大城小事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 哎，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啊，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咱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南园乡的文化达人张富余。 大家好，我叫张富余，来自天安门前第一乡南园乡。 业余摄影爱好者张富余84年参加了摄影学习班，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摄影。他刻苦钻研摄影方面的知识，用镜头记录下了南苑乡30多年以来的发展变化。2013年退休以后，他组织摄影爱好者到全国各地旅游、采风、听讲座、学后期，将摄影融入生活，为大家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我们一个是真正的标准的农村，哎，我毕业以后呢，大家呢都喜欢照相，在照相当中想玩的又好一点，丰台区文化站就给我们办了一个学习班，在学习班我们才知道了什么叫摄影，什么叫照相，提高了兴趣。这样的我们又组织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呢为当地我们的农村，为我们乡，为我们公社有服务，哎，记录大小30年来的变化。比如以前农村真正就是以农业为主，麦收、秋收、春播，记录这些东西。现在呢，农村发展不完全是这个了，我们的新小区已经盖起来了，我们已经入住了，我们新小区的和谐的这个面貌我们都记录。现在我们的里边的舞蹈队，哎，街舞，小孩组织学校的运动会，我们都在记录。退休以后的我的生活非常的丰富，通过摄影我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加了兴趣，现在时间已经有了，哎，经济也允许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活动更频繁了。全国各地我们全组织过，风光好的地方最远包括到新疆、到西藏，我们都去过采风。如果这次活动是讲座，下一次就去采风，采风回来集中一块观片讲座。另外我们得奖，就是在各个地区举的奖得了很多，所以我们是一个大的摄影集体。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太平桥街道的朱增禄也是这次丰台达人秀当中被评选出来的文化达人。这位退休的老党员是社区老年书法学习班的创建者，今年76岁的他连续10年为社区的居民们义务上书法课。 我退休以后在老年大学学的书法，是不是在社区能办个老年书法班？2003年给这个社区说了一下，行，咱们办一个老年书法班。哎，我就开始啊，把自己学的那个知识和自己原有的那个基础，自己写材料，自己讲，从2003年一直讲到现在10多年了。来来回回这个班啊都是30-40人。为什么呢？因为我抓住老年这个 特点了。什么特点呢？哎，记忆力差，听力也不如。所以说我呀，主要是一个是有讲义，带一个板书为主。写了板书以后呢，哎，他慢慢的抄，抄完了以后也听了，也抄完了，在课堂上记忆不行了，我回家看笔记本，就了解老师是怎么讲的了。所以说，哎，深受大家的欢迎。他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老年人呢，学习了知识，